许是关注生态环境，也许是出于对狼的好奇，我也有了到正安老家采访的机会。到县城那天，久旱的大地正好赶上一场大雨，一下车又碰到了刚刚外出归来的行署黄专员。 哎，黄专员。 您好，您好。 哎呦，大记者，这么大雨还下来采访啊？ 听说咱们镇安又发现狼群了。 对，是15只狼。 您说的是动物园里的15只狼吧？ 不是，野生的。 那您怎么能准确的知道是15只啊？ 我呀，曾经派当年的猎狼队队长去普查过，还想办法为他们都编了号。 哦， 是15只。起码是不会少于15只。狼是咱们镇安的一份家产嘛。 家产？ 走到我办公室去说。 好。 请坐。 哎， 快来坐。 是，不客气。 喝点水吧。 哎呦， 来， 我自己来吧。 哎，好 好，谢谢。啊， 来喝。过去呀，咱们这儿是靠卖皮货为生，靠做狼毫笔出名。这些东西的原料是什么？是狼。可这些年人多了，林子少了，林子一少，自然狼就少了。 嗯， 刮起黄风来，人都不敢出门，你说狼往哪儿躲？前两年行署下了封山育林、禁止捕狼的条例，保狼呢，也就是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其他野生动物嘛。 对， 总不能为了眼前的一点点小钱儿，也让狼像大熊猫那样成为国宝吧。 哎，黄专员，我能不能进山采访，顺便为这15只狼拍几张照片呢？ 好啊，欢迎。不过为了安全，我给你介绍一位猎人。叫富山来一下。 富山？ 怎么，你认识他？这15只狼就是他查明的。 哦，论辈分我应该叫他舅舅呢。 哦，来了。进来吧，富山。 哎， 黄专员。 舅。 哎呦，子明，你怎么来了？富贵，别叫。 都是为了狼来的。 为了狼 啊！哎，舅，您这狗怎么起了富贵这么个名啊？ 讨个吉利。 富山，原来你们还沾点亲，太好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舅舅来到了曾遭过狼灾的老县城废墟。这里远望大山，近看流水，不过眼前除了断壁残垣，就是满天飞来飞去的乌鸦，偶尔还能看到土墙上粘着的早已干枯的狼屎。据说每到初春，总有狼群在这里出。 舅，你看这四周都是老树， 嗯， 而且又有山有水，照理说这该算是块风水宝地呀。 100年前呢，这个地方人丁兴旺，可连遭了几次狼灾，大伙都嫌风水不好搬走了。 啊，狼居然能毁了一个县城啊。 嗯。听见了吗？大山能把声音吸进去，时不时还能放出来，要是心里头不痛快了，就到这喊上他几嗓子，能把骨头缝里的发一起都吐出去。哎，你也试试。来， 这么说山和人一样能记忆、啊、 试试。 啊 么声音啊？别把狼招来了。 这叫山响，当年狼灾的声音。 哎呦，可真够瘆人的。 现在狼是再也闹不成灾了，可人自个儿呢？哼，前些年那狼特多，一开春就组织壮劳力上山捕狼，说是保卫家园。那会儿啊，人心齐呀、啊。现在可好，狼是没了，人心也散了。这日子一舒坦呢，闲下来没事儿，还相互算计。哎呀，你说这不成了人自个儿闹灾了啊？哎，子明啊，走，咱们去红岩寺瞧瞧。那儿的老和尚啊，积德行善，他收留过小狼崽儿。 哦，是吗？哎 呀，到了。 哇，这么高的山，周围也没个人家，这老和尚住这儿，可真够清静的啊。 前些年呐，老和尚找到了稀世珍宝金镶玉。 什么？金镶玉？ 对，这金镶玉啊是一种玉石，像翡翠那么透亮啊，据说呀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比城里人的香水还香呢，可值钱喽。自打和尚找到了金镶玉之后啊，这乡里有钱的人来进香火的那可就多了去了。 哦，冲金镶玉啊？ 哼，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富山施主来了。 哎呦，师父啊，您老这气色看着可不大好啊。 老了不中用了。敢问这位施主来自何方啊？ 啊，不是外人，我外甥。 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师父啊， 哎， 前些日子跑来的那只小狼崽儿还在吗？ 啊，领走了。 哦，谁给领走了？ 阿弥陀佛， 出家人面前别多嘴。 走进红岩寺，我才发现寺庙原来是依山而造的。虽说香火缭绕的庙堂还算宽敞，但整个寺庙却非常的简朴，处处都透着佛家不染一丝尘俗的洒脱。也许是累了，随便吃了点斋饭，我倒下就睡着了。半夜醒来才突然意识到，我们几个原来都挤在一个土炕上，而师父却坐在炕头闭目打坐。 师父，您睡了吗？ 您看我们占了您的炕。哎，干脆这样，我起来，您老躺一会儿吧。 不碍事，老僧一辈子就是这么睡的。 这是什么声音啊？ 别叫了。 没事，睡吧，你睡相好。领小狼崽儿的时候你不来，现在来干什么？ 狼， 别怕，怎么样？走，咱们也过去瞧瞧。 哎， 走。 啊，哦，让我瞧病啊。不是我治过的那只狼啊！哎，我瞧瞧啊！哎呦，原来长了个脓包，这么大呀、啊！ 可叫我怎么治呢？哎，你看看啊，现在人是不杀狼了，可狼自个儿倒不行喽，越来越娇贵，真是相生相克，相克相生哟。哎呀，这也没块像样的石头，我找找。这块还行。忍着点啊，一下就好。好了好了，起来吧，没啥，别谢了。 哟，就你看，金镶玉啊！哎呦，这原来金镶玉都是狼给的。师傅，您可真了不起啊！ 没啥没啥，喜欢就拿着吧。 啊，给我了？ 师傅说了，你就拿着吧。 得金镶玉讲究缘分，你跟他有缘。 师傅，您老听得懂狼语，狼也听得懂您说的话，嘿，真是太神了。 狼通人性嘛。 那狼还会再来吗？ 那要问狼喽。 阿弥陀佛，走，咱们回屋睡觉去。 好，走走走，睡觉睡觉。 您老慢着啊。狼通人性，狼真的通人性吗？ 随着太阳的升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似乎变成了让人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红岩寺一切照旧，只是师父的身体越来越撑不住了。 师父，您感觉不舒服吧？ 您怎么样？ 不碍事，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随他吧。 舅，我觉得师父不太好，还是下山找人吧。 好，你在这儿守着。我下山。 好。太阳马上就落山了，怎么还不回来呀？真急死人了。师傅，师傅，您怎么样？ 怕是不行了。我是十几岁上山的，你知道吗？那时候啊，满山都是树啊，狼也特别多。我下一趟山呐，这手里少不了根大木棍儿。防狼啊，狼有时候是吃人，可那些祸害庄稼的野兽，狼也吃。今天山上的树都砍去不少了，狼和那些野兽连个窝都难找了。我这一去，他们可来找谁呀？ 师父，您都到这会儿了，还惦记着狼啊？ 怎么样， 舅，您可回来了？你怎么就您一人啊？ 天一黑就没人愿意上山呢。师傅怎么样了？ 不太好 啊。 你看，师傅， 师傅，师傅，师傅。 师父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一个能与野兽和睦相处的出家人，闭眼的时候嘴角还挂着一丝微笑。 哎，舅，您听， 去， 富贵，别叫。 他们来了。 啊，谁来了？ 狼来了，狼来悼念师父了。 啊，真的？ 千万别开门 啊， 咱们就趴在窗户那儿看看。 哎， 你看，你看那边黑影里头， 嗯， 六只放着银光的眼睛，那是三只狼。 哎，打头的就是昨天晚上治病的那只。 嗯， 哎呀，真神了。哎，狼嘴里还叼着一束野花。真没想到狼还能知恩图报啊。 哎， 听说这个金镶玉特别值钱，是不是？ 哎，我也听说了，还有香味呢。 哎呀，是吗？那这次咱们可得发财了， 是不是？ 听着， 我跟你说， 进了庙，都规矩点。 没事，走走走走走走。 哎，到了哎！啊，对对对，是的。 哎，怎么没动静啊？ 是， 就是啊，怎么没动静？ 哎，咱进去看看去。 进去， 走走走 走走走。 村长来了 啊。 师父昨天晚上已经作画了， 走了。 哎，你， 哎，我看看那边有没有 啊？你那儿的有没有？ 我有。 舅， 他们这是 嗨， 上那边 哪儿去了呢？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的？ 我们看看有没有留下金镶玉。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了？啊，简直还不如狼呢！ 村长 啊。 师傅的后事儿就拜托各位了。 哎哎，你放心吧，你们忙你们的。 这人呐，简直还不如狼通人性呢。 万事随缘吧，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学学人家师傅，怎么样？咱们走， 走，走了， 啊。顺着这条河呀，走不远就是咱们老家了。嘿，你看看，你看看这河水啊，多清凉！来，先喝点水，润润嗓子。 好嘞。 哎，舅， 哎， 你看，对面有只狼，它在干什么呢？ 这只母狼啊，跟咱们还真有缘，在红岩寺就是它。这会儿啊，它正在梳妆打扮呢。 哦。狼也知道爱美啊， 嗯， 是不是也要进村啊？ 呜， 还挺像的。 好了好了，走， 哎， 咱们回家。 好， 走。 回来的正好，这几天村里又闹狼呢。 真是猎人到哪儿，这狼就跟到哪儿。大概狼啊，也惦记他的对手。 胡扯， 难道是我把狼引来不成？ 不是不是，我开个玩笑。 来来来，喝点水。 哎，小马，您这腿是怎么了？ 哎，过去啊，咱这儿狼特多，我天天跟着你舅舅在山里跟狼转悠，那阵子没听说过这病那病的，现在狼是见不着了，可这稀奇古怪的病却多了。自从政府下了禁杀狼令，你就不再逮狼了，我也不用跟着他东奔西跑了，待在家里享清福。可这出门一少，腿劲儿就不行。你看，你看，哎，这一站起来腿就发软。哎，有时候还真有点想念狼呢。 救人呐！ 狼把孩子叼走了，子明， 哎， 快把前面的枪递给我。 好， 富贵，跟我走。 哎呀，你快想！ 富山呀， 哎， 富山，村头有人发现了狼， 快通知各家各户把门关好，千万别让孩子上街。 哎，好嘞， 快走走走走，走， 快救！ 就是这三只狼，哎呀，不好，他们也看见我们了。 快开枪吧，救孩子要紧呐！ 是啊，是啊， 哎哎， 快开枪吧！ 快看，快看， 救人呐！ 狼已经把孩子撂到地上了， 我朝天开一枪，能吓跑他们就行。 哎，快看呐，狼吓跑了！ 救人，三只狼全跑了。 子明啊，给我合计抱孩子，看 水啊， 看水啊，救你小妹啊，你来你来，过来过来过来。 小心点， 小心点。哎，给你，哎呀，看好孩子，别再让狼叼去了。 富山， 啊， 不好了，狼又扑过来了，啊，你可得小心点， 快， 舅，小心点。 不想杀你，可你偏偏要跑回来，这下可对不起了。 哎，舅，那两只狼也冲过来了，快扑吧！哎呀，小心！ 伤着吧， 富山，没事吧？ 没事 吧？ 不敢说没事吧？ 给我点支烟， 快拿烟来！ 来来来， 子明啊，你救了我一命啊！ 嗨，舅， 哎，可怎么会又打死了三只啊？ 这狼已经伤着人了，当然应该打他了。 就是啊，富山叔，你没错，你是猎人，你救了孩子， 是啊， 是吗？ 你要是不杀狼，不就成了东郭先生了吗？ 对 呀， 舅，政府是让咱保护狼，但是当狼威胁到人的生命的时候，就要打死他，不然干嘛要特别给你一支枪呢？ 对呀，子明说的对呀。 哎呀，十五只狼。又少了三只，又少了三只啊！ 多少年来，狼的确是人类恐惧的象征，但就在这恐惧中，人类却生生不息地繁衍下来。如今，与人相斗相争了几千年的狼，突然要灭绝了。我们到底是该喜还是该悲呢？ 啊，哦，让我 瞧病啊。哎呦，原来长了个脓包这么大。哎，这可叫我怎么治呢？ 我要开枪了，快闪开！